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1，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期间，预计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到456万人次，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预计发送旅客1.27亿人次。2018至20年，中国通过谈判降价和医保报销，累计为患者减负1690亿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国庆期间预计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近45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4%。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2点，公交集团将在大北窑、东直门等8处客流集中地区加强运力投入，增加配车300多部。为了配合天安门区域部分地铁站点封站提前结束运营的措施，即日起到10月7号晚上12点，途经天安门区域的2路、5路等24条线路将分时段采取开区间车、甩站等临时调度措施。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全面启动，从9月28号到10月8号为期11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7 亿人次，最高峰日10月1号预计发送旅客1500万人次。北京电信昨天联合多家单位进社区开展智慧安防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国庆长假临近，警方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刷单退货等诈骗行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赵伟介绍说，根据日常警情监测分析，长假市民普遍时间宽裕的情况下，诈骗特点也比较集中。 像是网络购物，过节之前或者过节期间会买一些商品，骗子呢会以你的商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在快递运输过程出现了问题，可以给你退款退货。还有比如说学生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多，可能会遭遇到游戏的诈骗，卖游戏装备或者游戏代玩这样的诈骗，甚至网上去寻找兼职被网络刷单诈骗。 在活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队长还为居民介绍了全民反诈 APP、 加微信群联防联治、96110反诈电话等多种反诈手段。北京电信在本次活动中推出了智慧安防礼包，为居民带来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铃、智能门锁等智慧设备，全方位提高居民家安全防护水平。北京电信将继续和北京市反诈中心合作，开展百场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掀起北京反诈安防宣传热潮。 关注天气，受短波槽的影响，本市又迎来一波小雨。那这波绵绵秋雨也会在国庆假期中上演连续剧，同时气温遭遇断崖式下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冰冰。 来介绍一下今年国庆假期的天气情况。 好的，是这样的。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节前发布呢，今年国庆期间华北地区将有较强的降雨和一次中等强度的冷空气过程。受此影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预报显示呢，预计明天白天本市的西部、北部都有小雨，夜间呢会转为全市性的小雨天气。那么到了2号、3号呢，天气是多云转阴，4号至6号呢会再次的开启全市性的连绵秋雨模式，级别呢为小到中雨，持续时间长。那么请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这个假日的安排。秋雨呢会带来秋凉，那么受降雨影响呢，假日期间本市的气温也将会有一次断崖式的下降，拐点呢是在4号。其中呢1号至3号的气温呢和前期是大致相近的，日最高气温是在23度上下，最低气温呢16度左右。那么4号开始呢，全市的气温会整体的骤降6到8度，一直到7号呢，日最高气温只有17度，最低气温呢13度左右。那么秋凉中呢会有几分的寒冷，虽说春捂秋冻，但是呢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量力而行，适当的添加衣物以防感冒。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冰冰。 好的，感谢杨帆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